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集。 小练，我以为你看起来没个正形，心里这杆秤还是有的。强横如你娘亲，尚且要对伽蓝规条恭恭敬敬。记好了，诸事莫问，杀人无尽。 夏侯练低着头答道： 是。 秋叶继续帮他缠绷带，话锋一转说道： 我这秋水也是家传的，你考虑考虑，若是拜我为师，我把秋水也传给你。嗯， 七叶伽蓝，那不是官府通缉的江湖乱党吗？听说前些日子锦衣卫抓到了不少伽蓝刺客。 戴胜言摇头笑道： 那些都是借了别人名头乱做的小鱼小虾，伽蓝刺客隐于江湖市井，甚至朝堂宫闱，哪有那么容易抓到啊？锦衣卫不过是为了好交差，将错就错罢了。 谢京兰见戴胜言说得头头是道，会意道： 先生见过伽蓝刺客？ 戴胜言目光放远，望着窗外叠叠重楼。 那是12年前的事了。 那是12年前，戴胜言外放江州知府，按照惯例上任之后得先去拜见在江州的旧藩的藩王。在江州的那个藩王是个有名的浪荡子，那时品评人物的风气叫今日尤为甚，孝子贤孙神童英才四处扎堆，动不动就传出哪乡哪县哪个山沟疙瘩里冒出个风流人物。而这藩王凭着吃喝玩乐的本事名扬天下，在众多名士贤才中脱颖而出，也算是不容易了。他太过荒唐，王府是酒池肉林，就连谭鱼也是美人喉舌，以至于百姓都叫他喜乐王爷，原来的封号都渐渐被遗忘了。戴胜言行走官场多年，是个见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了，饶是如此，也不由得对这个喜乐王爷瞠目结舌。只不过让他惊讶的不是喜乐王爷的奢侈程度，而是此人肥硕至极，如同一座小的肉山。戴胜言上前敬酒的时候，不自觉和他保持三步的距离。毕竟若是王爷殿下一个没站稳，戴胜言就要成一个刚上任一天就被压成肉饼的笑话了。酒过三巡，喜乐王先发话了： 这我听说戴大人官居多年，这想必是一直没寻到一个可疑的人儿。小王这美女如云，环肥燕瘦的，这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，你若是看上谁直接带走，算是小王的一点全权心意。 戴胜言道： 王妻虽然早故，然下官无时无刻不挂心想念，王妻之遗物也从不离身，殿下的好意下官心领了，只是下官尚无续弦之意，还望殿下见谅。 喜乐王显然没信戴胜言的话，小声道： 哎，这儿没别人，先生不必见外，你妻子英年早逝，嘿嘿，只怕你还未尝到过女人真正的滋味吧。 喜乐王神秘一笑，两团肉堆上脸颊， 本来就小的两眼眯成两道似用针尖划出来的缝。戴胜言心里一跳，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。歌声飘然而至，两列歌姬捧着铁琵琶鱼贯而入。歌姬仅仅穿着一缕薄纱，铁琵琶刚好挡住身前重要部位，隐隐露出白嫩的胸乳。烛光流淌在他们的肌肤之上，仿若光泽流转的羊脂白玉。歌姬翩然起舞，袅袅仙乐流水一般从他们晶莹的几乎透明的指尖流出。这些歌姬自小长在王府，由教习专门指导，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恰到好处的妩媚动人。戴胜言差点没能自戳双目，他厌倦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，自请外放，旁人都当他脑子被驴踢了，放着京里的荣华富贵不要，跑到这苦竹丛生的江州来。他自诩清高，笑别人看不穿，自己收拾停当，马不停蹄地到了这江州，想过安生清闲日子。没想到一个喜乐王就让他后悔不迭，恨不得即刻打道回府，跟京里的那帮老不死继续日复一日的掐架对骂。他蒙住眼，苦哈哈地说道： 殿下有所不知啊，下官过了不惑之年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早已不能人事了。 为了保住自己的清誉，他只好出此下策，只盼喜乐王能放他一马。喜乐王恍然大悟，露出痛惜又遗憾的表情道： 啊，怎会如此？小王不知竟有此事，这犯了大人的忌讳了，大人可千万不要责怪小王。快快快，你们都下去，别在大人眼前晃悠。 戴胜言松了一口气，拱手想要告辞。喜乐王又道： 这虽则没法亲尝美人恩，却还有别的法子。 下官看还是算了吧，修身养性不失为一种趣味啊。 喜乐王只当戴胜言还端着架子不肯露出真性情，拍手道： 来，把本王的香酒取过来。 仆人端上来一壶酒，喜乐王亲自为戴胜言斟了一杯。那酒壶刚一取出塞子，霎时间醇香四溢，光闻着酒香，戴胜言便已经醉了一遭。情不自禁地端起杯子，戴胜言叹道： 果然好酒，不知此酒何名啊？ 此酒名曰透骨香。 喜乐王得意地笑道： 你可知本王是如何酿出此等醇香美酒的？ 臣斗胆请教殿下。 这寻常的酒都是春天酿造，独独本王的酒要冬天酿，冬日里天冷，酒没法发酵，本王就命人以身温酒。这人选也有讲究，得芳龄十七八的绝色美女，每日抱着酒缸入睡，这么酿出的美酒才够香够醇。大人不妨仔细品品，看看是不是有少女的体香啊。 戴胜言听了瞠目结舌，忍无可忍道： 殿下圣恩，下官无福消受，下官身子不适，不能久陪，告辞。 哎，这好好的怎么就要走了呢？ 戴胜言起身便走，方站起身，恍惚间似乎看到前方帷幔之中有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惊鸿一瞥间他没能看清全部，只那冰冷的眸光深深烙在心底。他吓了一大跳，再定睛一看，却又什么都没有了。喜乐王聒噪的声音再次响起： 戴大人，这本王还有好些宝贝没给你瞧呢，一个人享乐着实无趣。前任知府莫之年是个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巨嘴葫芦，你怎么也如此不解风情啊？ 还有宝贝？戴胜言听了就怕，连忙往外走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